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在一些特殊的地形，飞天神掌能够发挥出很好的作用，同时它也可以用来抓人。钢索的长度为30米，收缩力大约是300斤，只要我们的体重不超过300斤，就可以凭借它攀登上一定高度的地方。 这简直是飞檐走壁、溜门撬锁必备工具啊。 什么叫溜门撬锁啊，胖子，你可要注意自己的体重啊，要是哪天超过了300斤，它对你就没用了。还有大家在装配它的时候必须要卸下一只袖剑。慕白，你在使用武魂的时候身体肌肉会发生一些变化，所以你的飞天神掌我在连接处增加了一些弹力绳索，这样就不会因为肌肉膨胀而破坏它了。 除了唐三以外的史莱克六怪此刻充分展现出了彼此的默契，做出了一个同样的动作，向着唐三伸出了自己的右手。虽然看上去这飞天神爪并没有什么攻击力，但大家都是聪明人，谁都能看得出这东西在一些时候能起到的作用有多大。至于具体使用，还是要熟悉一下才行。唐三取出6个飞天神爪，分别交给他们，每个都是专门量身定做的。因为大家年纪都还小，为了避免随着年龄增大而导致手臂粗细发生变化，在飞天神爪接口的位置都是用弹力绳索连接的。 小三，真不知道你的大脑是什么构造，居然连这种东西都能想得出来 啊。这些东西又岂是能够凭空想象的，这可都是唐门多年研究的结晶，我只不过是掌握了制作的方法而已。 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间2个月的休整期已经度过。几位老师对大师的提议都没有反对，眼看着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，在弗兰德的命令下，大家收拾行装，准备出发，前往天斗皇家学院。这一天，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站在学院门口，弗兰德望着那看上去已经有些破败、刻着史莱克学院字样的额匾，一时间心中百感交集。20年，人生能有几个20年？在这里曾经拥有过的点点滴滴不断在他心中流淌，酸涩的感觉陷于鼻端。 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看了，走吧，又不是不回来了，大不了以后兄弟我陪你回来养老就是了。 我很老吗？ 哈哈，不老。是，我们才都50岁而已，还不算太老吧。不过我们几个也都算得上是奇葩了，居然一个结婚的都没有。 哼，那是你们眼界太高，女魂师哪有那么好找的？不知道女魂师才占了所有魂师里边的一成吗？ 哼，你呢？你眼界不高，怎么也没有老婆呀？ 我出发吧。 弗兰德收拾心情，下达了出发的命令，一行10余人踏上了离开史莱克的步伐。天斗帝国皇城天斗城位于天斗帝国中心偏东北方向，是整个天斗帝国政治权力核心所在，也是整个大陆最大的2座城市之一。在斗罗大陆，也只有星罗帝国的皇城能与其相比。尽管现在2大帝国旗下的王国、公国已经不太受管制，但帝国底蕴还在。以天斗城为中心，天斗帝国所掌控的3大军区都在附近，总兵力超过100万，实力雄厚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天斗帝国没有强制去制约下属王国也有它的道理。不论是天斗还是星罗，2大帝国下属的王国、公国大都在彼此边境处，一旦发生战事，肯定是这些王国、公国先顶上去。当然，这也是无奈之举，哪个帝王不希望能够利用皇权掌控一切呢？可现在大陆的局面却根本不允许统一的情况出现。大陆目前局面的形成，除了2大帝国的内部原因之外， 最重要的就是几大魂师家族以及武魂殿的暗中干涉。试问，一个庞大而统一的帝国，怎么会允许这些影响自己统治地位的势力生存下去呢？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想要到达天斗城，需要先离开巴拉克王国境内，然后穿越巴拉克王国以北的希尔维斯王国全境，再向东行，方是天斗帝国皇城所在。整个路途漫长，足有近2000里。 好了，小怪物们，你们也休息了2个月的时间，从现在开始加速赶路，每个人都必须跟上我的速度，否则的话。 弗兰德似乎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，眼神中流露着奸诈的神色，一只手抓住大师的右臂，话音一落，已经向前方弹身而起。弗兰德自然不会全力赶路，以赵无极为首的学院老师们展开身形跟在他两旁。史莱克奇怪对视一眼，毫不犹豫地跑了起来。负重跑他们都不在乎，怎么会在意这种普通奔跑呢？甚至不需要使用魂力，哪怕是奥斯卡和宁荣荣也完全能够跟得上弗兰德此时的步伐。大师被弗兰德用魂力带着，自己不需要耗费一点力气。 弗兰德，你这样对孩子们有什么锻炼意义？他们现在的身体基础已经非常牢固了。 真的没有锻炼意义吗？小刚，有些方式是你不能用的，更何况就算没有锻炼意义，赶路快一些，少耽误点时间，路上不也能够少吃几顿饭，少住几次旅店，这样应该能省下不少钱吧。上次已经说好了，我们从最后一场抽成的3000金魂币用在这第三阶段试炼上，能省则省嘛。 你还真是老样子。 弗兰德这家伙要省钱也不用这么折腾我们这些老骨头吧。 弗兰德脚下突然加速，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前冲起来。赵无极无奈地看了一眼身边的糖豆魂师绍欣，抓住他的手臂，辅助系魂师的速度自然是不行的，他索性带着绍欣一起提速。弗兰德这一加速，后面的史莱克七怪可有些吃不消了，只是用肉体跑步怎么可能追得上使用魂力的？更何况弗兰德可是敏攻系魂师，而且是魂帝级别的敏攻系魂师，匆忙之间史莱克七怪也只得加速起来。这样一来，奥斯卡和宁荣荣就无法再自己前进了。奥斯卡由戴沐白带着，宁荣荣由朱竹清和小舞轮流带，七人依旧没有掉队。短时间使用魂力当然没什么，但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又怎么能和老师们的魂力相比呢？弗兰德控制的速度是他们所能达到的最大速度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就已经消耗得七七八八了。弗兰德看后面已经跟不上，这才放缓脚步，以平常的速度前进，给史莱克七怪吃大香肠恢复的时间。当然了，弗兰德他们是不会去吃奥斯卡的大香肠的，几颗糖豆的效果要比大香肠好得多，毕竟那位糖豆魂师绍欣的等级可远远不是奥斯卡现在所能比的。用这样的方式赶路，一天下来，史莱克七怪累得就像是又经历了大师的魔鬼训练。不过这一天的时间，他们也足足跑出了400公里左右，完成了全程的1/5。庆幸的是，弗兰德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抠门，没有让大家露宿野外，而是带着大家在一处小城镇住了下来。所谓的小镇，其实就是一座比较大的村子。史莱克学院众人入住的是唯一的一间旅馆，虽然简陋了些，倒也勉强算得上干净。奥斯卡直接躺在床上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一脸享受。大家都赶了一天的路，终于能够休息，谁也顾不上这里是否简陋。 累死了。 小三，出来一下。 小五，怎么了？ 赶了一天路，我的腿都酸了。哥，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？ 好啊，在这里啊。 嗯，就在这里吧。蓉蓉和竹青他们都睡了。 明天要是还这样赶路的话，不行我就带着你走吧。我使用八蛛矛，速度应该没问题。 不用，我能行。其实这样累一点也好，我也有理由让你给我揉腿啊。呀，真舒服。哥，为什么你的手掌那么热啊？ 感觉如何？ 很舒服，似乎脚都不那么酸了。 哎，好了，换另一条腿吧。 嗯。哥，要是以后我们一直能这样就好了。你以后要是有了嫂子，会不会不要我了？ 傻丫头，怎么会呢？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我妹妹。 要不，等我们长大以后，我嫁给你，好不好？这样才能一辈子当你的妹妹，让你照顾我。 好啊，只是你这么漂亮，嫁给我可要委屈你了。 人家是认真的，有什么可委屈的？在我心里，你是最好的。哥，你知道吗？蓉蓉她老是取笑我，说我跟你是阿哥和阿妹。 嗯，没错呀，你不就是我妹妹吗？ 不一样的。不和你说了，真是个木头。 一边说着，他收回自己的长腿，走到唐三背后，双手在他肩膀上轻轻捏着。虽然小五的手法有些生涩，但还是让唐三很舒服。尤其是那淡淡的温情，更是令唐三内心深处的柔软被轻轻触动着。唐三有些不舍地按住小五的手。 好了，你也早点去休息吧，明天还要赶路呢。 嗯。 小五答应一声，这才回到自己房间去了。他的心跳有些加速，但眼底却流露着几分犹豫和深邃的光芒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